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喺度啦，咁啊都系阿笋哥喺度啦，牛医生啊都系一样花大陆屌靓妹啦， 咁正。 喂，大佬靓妹，靓妹嘅吸引力梗系正啦，屌你老味，你又唔见我同你屌到靓妹，屌你老味。 有冇份咧？ 冇喎，你识唔识到靓妹？ 好耐冇，其实冇靓妹嘅朋友啊，其实。 系咯，我哋 有冇靓妹嘅朋友咧？ 冇。 阿边个算唔算咧？ 边个啊？大提琴。 大提琴。 屌你妈！讲起大提琴，有单嘢同大家讲下嘅。哇，算啦，就系大提琴，即系好嘢冇介绍，介绍冇好嘢，乐仔又搵我去乐。 讲过咯。 咁咧。大提琴咧，樂仔揾我去樂，不但止啊，佢仲有一樣嘢，哇！近排咁肥撚到喎，真係近排真係，即 係咪因為生咗小朋友所以？ 唔關事啊，真係肥撚。 不有人奶飲喎、 啊。點解成日講啲咁嘢嘅筍哥？ 你好啦， 我話俾你聽，我好中意肥妹噶啦、啊，但係佢唔係肥妹，佢係即係脱離咗地球人肥嗰種基準㗎。 我買啲咖啡啊，你可以試下人奶咖啡。 哇！正嘢，最中意飲呢個嘢。上大個屌你老味真係，哇肥撚到真係好撚恐怖，冇啊冇識過靚妹朋友，邊有靚妹朋友啊而家屌，最後生嗰個都係 Kevin 咯，阿妹， 阿妹， 阿妹都三兜嘢啦，屌你27阿妹， 哦， 咪28阿妹好似， 冇所謂啦， 阿妹最後生個阿妹咯，都中女啦屌， 食住等。 屌你！再过两年唔捻食啦！嗱，笋哥好老实讲过，我知阿妹有份听呢个节目，但系都冇办法。再过两年俾你都唔食啊！即系等于啲叉烧烧捻咗喺度。佢话俾你听隔三日你食唔食啊？新鲜烧出嚟我食。 冇嘢食咪食咯。 系啦，屌晒啦。 公仔面放汤啦，吓、 啊。哇，都好捻杂。 都好过冇啦。 即系好老实一样嘢，即系阿妹个市场越嚟越萎缩噶啦嘛。 你讲阿妹个屎忽越嚟越萎缩添。 阿妹唔系个屎忽，个市场越嚟越萎缩啊！真噶，嗱。我一日上去呢、這個啊今集叫咩嘢啊？發達無望。 嚇 嚇！咁咧有一日我啊上 Yahoo Messenger， 我好中意睇 Yahoo Messenger。咁唔係上 Yahoo 嗰個尋人，即係尋即係嗰啲叫 有緣人， 有緣人睇。點解咧？你發覺好多女仔咧個樣唔係唔得噶，香港嘅女仔。 嚇嚇！ 但係佢寫啲文字令到你唔會同佢做朋友。 嚇嚇 嚇！即係個要求好高啊！即係嗱，第一唔要冇學識，第二唔要 one night stand。第三要你长情，要你爱佢。第四要你好人好者，正人君子。嗱，我想同大家 說，哇，你讲少咗咁多条件嘅。 第一，正人君子我唔想呢啲，正人君子我想唔想呢啲啊？ 吓吓。 第二样嘢，要唔揾翻呢 stand， 唔揾翻呢 stand， 我想唔想呢啲啊？ 系系系。 第三样嘢，识女朋友，识女朋友我想唔想呢啲？ 不过算啦，其实个世界好公道嘅，即系咧，如果你有机会写有缘人嘅时候咧，你个你或者人哋都根本连你个样子都睇唔到嘅时候，你心里边都会谂幻想啊，佢最好系大波， 系啊， 佢最好系腰细， 系啊， 佢最好就有钱仲益埋你添， 系啊， 吓佢最好咧，佢老豆大把机会， 系啊， 吓最好咧就系、是、即系咧冇啊，你个 perception， 即系你个 perception， 即系你个你心里边嗰个构想咧， 系 一定系会系好贪婪嘅。 系啊， 你唔会话喺你个想象里边啊，佢做 喂热唔热啊？宝宝龙啲饭唔热啊？ 你冇理由个想象就系、是，佢最好系乞衣啊，即系佢最好咧，佢最好就系乞衣， 丐帮， 佢最好系两袖清风。 喂，你听我讲啊，笋哥，大陆丐帮系一行职业嚟噶，屌你，有啲乞衣乞成条村翻嚟啊！ 唔系，所以我高逼翻就系、是，即系其实呢、這个。其實你都欣賞佢哋可愛嘅地方就係、是、 天真啊！ 佢哋起碼喂，佢哋起碼有要求，啊，佢咪有要求，即係諗都唔諗就更加唔使諗啦，係咪先？喂，佢起碼諗下都叫有要求，萬一俾佢屎忽撞棍撞到嘅咪哈哈哈！ 啱啊，不過好少嘅呢啲， 好少咪都俾人少啦。 我想同大家講啊，想得有緣人男仔，希望揾咩啊？一夜情。 我有一次見到我老師喺， 哇！嚇咁大鑊， 喺幼兒人度出現， 男定女噶？ 男人嚟。後來我 send 個 message 俾佢，我話：哇！我話呢排幼兒人都玩埋，我話除咗老師之外，我都係個正常人嘅。咁樣，哎，我心諗你啲公眾人物真係唔負責任。 公眾人物嚟嘅， 我做得我老師都係公眾人物㗎。 啊，咁啊好撚啦！即係好老實講一句，你想得幼兒人都係為咗溝女嘅啫，即係仲有短暫性啊。男人又係咁，女人又係咁。你咁認真做乜啫？第二樣嘢。自從兩個共產政權解體，呢兩個共產政權解體，我已經講到口都臭啊！最大的震撼是咩咧？將一些受過最高教育的知識分子投入一個廉價的勞動市場裏邊。嗱，我哋以前要請個國家級游泳隊的教練，哇，幾多錢啊？而家 下面交緊游泳嗰個都係國家級啊！真㗎，唔係講笑啊！下面我哋泳池教游泳嗰個係國家級教練嚟啊！貼一張相出嚟， 係啊， 前隊長，屌你老咩？你死唔死？即係你諗下，喺呢個市場開放咗嘅時候，阿牛醫生都想屌靚妹啦！你仲要自己話俾人聽，嗱，我要啲咩 requirement 嘅，即係要啲咩嘅，即係 set 一啲咩嘅條件嘅話，人哋連 at 你都費撚事。at 你嗱，我話俾你聽 ，at 你仲要嘥時間啦，你起碼要溝條女出嚟都要使六七個鐘頭或者十幾個鐘啊，或者斷日計啊，係咪啊？我上大陸喺呢度過關幾耐啊，順哥？ 嗯，呢度大概廿五分钟都得。 去到波推嗰个地步咧？ 我谂啊，如果喺最近嘅色情场所，应该系福田。 系。 呢、這个，你当你落车搭的士，九个字我一定到啦。 我想话俾大家听，我九个字已经去波推，我使去 Yahoo Messenger 揾你。 都唔系嘅，即系可以咁讲嘅，即系其实如果咧啲、女咧揾仔嘅攻略咧， 系， 其实咧应该系登人哋张相，跟住然后咧就呢、這个所有条件随意。 系啊，随意好啲啦，屌。 即系其实咧，即系如果系纯粹课分嘅话，大家意思级意思高嘅时候咧， 啱啊， 就真系唔好将啲条件 set 得咁高。 系啊，同埋一样嘢，你。 同埋大家見咗面先篩選，點解咧？嗱，即係咧，好似做 sales 咁樣，我哋賣嘢點樣賣呢？我哋咧就係去增加個顧客咧，同你同你傾偈嘅時間。 係 到咧，佢可能咧去到，譬如佢同你傾咗五個鐘， 係 對佢嚟講都係一種消耗嚟噶嘛。 啱啊， 即係當然啦，我第一日係冇乜嘢做咁樣啦。 係 我同佢傾得五個鐘，五個鐘之後你話講一句唔買，當然啦，我都會好大損失嘅。 係啊， 我花咗五個鐘喺呢度，但我開工嘅啫嘛。 啱啊， 所以我冇問題嘅。 啱啊。 咁但係對於佢嚟講，佢可能放咗半日假過嚟嘅。 係啊係啊。 喂，傾咗五個鐘，了解咗咁多嘢之後，決定最尾都唔買嘅時候咧、對佢嚟講係一個損失。 啱啊。 所以咧，你係真正咧，你係諗住出嚟食嘢嘅時候咧，你必須要打一場消耗戰。你咧一定要用最好嘅、最優惠嘅條件，就正如好似咧出嚟賣嘢咁樣。你要有你個 selling point。 系， 即系咧，可能就系、一蚊任食咁样， 一蚊任食。 然后咧，你咧就将佢咧放咗入你个 pool 度，嚟到嘅时候，嚟到嘅时候，你先至咧去再用去打消耗战。喂，如果佢系投资得过嘅时候，咁你咪放多啲时间咯，投资唔够咪摆少啲时间咯。咁然后咧最短时间攞最多嘅着数，咁就系你嗰日要完成嘅任务。 我讲俾你听，笋哥，你讲一蚊任食，嗰日我同阿宝宝龙贪心啊，咁咧去捻咗呢个客家豪宅都系食一蚊只鸡，我话你听嗰只鸡咧系一只鸡嚟嘅，但系嗰只鸡咧每一个部位都系由唔同鸡去组成嘅。 你讲真噶？ 真噶，屌你！我宝宝教捻咗一嚿嘅，屌你老味，我啊教捻咗两嚿，只鸡翼，两只鸡翼尖，两只鸡翼尖唔同大细，不但止，仲要唔同色。唔同味啊！屌你老味， 咁犀利！ 佢根本系即 系怪味鸡啊！嗰只 怪味鸡， 佢七味鸡， 佢根本系一只鸡。嗱，譬如人哋嗰台食唔晒，咁佢咪攞翻嚟收翻嚟再拼过咯。 哦， 即系总之拼翻成只鸡俾你嘅。 哇，好犀利喎！你照 佢一蚊系咁噶啦，只鸡送俾你得到啊？ 咁系咁系。 即系总之只鸡第一霉嘅，即系你一咬落去就知霉噶啦。只鸡又食咗一嚿，阿宝宝龙食捻咗一嚿就放低，我食捻咗两嚿，成只鸡放低。嗰、那个人仲话：喂，唔好食，谂都知啊。 唔系，跟住佢就即刻收翻走咯。 系啊，收翻走，即刻收翻走。 不过其实就咩嘅，即系其实系蠢嘅，即系你如果系从一个 market 上角度咧，你俾人哋嘅嘢未必系最好，你送俾人嘅嘢咧反而要系好。 啱。 即系咧，人哋会觉得入到嚟，即系咧，你可能其他餸唔好食都唔紧要，送嗰样好食。 但系佢送嗰样真系唔好食啊！鸡屌，真系唔好食，垃圾嚟！我话屌你一蚊又唔食啊，疯！即系讲冇人信啦，屌你啲嘢得，屌你！ 而家系个 mentality， 即系谂错咗，即系冇。你可以唔送鸡啊，你送菜咯。 哇！而家啲菜唔平啊，大佬。 系啲菜唔平都贵唔过只鸡啊嘛。 咁啊系。 咁同埋大家咧，你发现咧，喺一个餐厅里边咧食嘢菜通常系好贵嘅。 系啊， 你譬如话咧，四十几蚊可能炒碟肉咁样，但系四十几蚊食碟菜咁样噶，或者五十蚊食碟菜。 唔系你知唔知点解？ 因为赚钱咯。 唔系菜唔摆得。 哦，系咩？ 肉咧，我话俾你听，我以前喺茶楼做过，肉类可以断年雪，真系唔系讲笑啊！你而家啲牛肉可能系上一年雪捻定啦。 你都唔出奇。 系菜唔得，我话俾你听，菜最多雪两日。真噶烂晒啦！ 菜一出菜就要臭啊嘛， 系啊烂都烂，直头烂晒，谂都唔使谂，又雪又唔雪得，摆又唔摆得，洗又唔洗得，最惨一洗完之后一定要食，唔食就烂啦。 哦，系喎。 系啊， 你又啱喎。 水菜系最贵啊，因为个储存有问题啊，即系瓜都唔贵，瓜都可以摆啊，菜一定唔摆得，你摆菜心啊，屌你老母，唔使摆端个钟烂啊，即系都唔谂手谂住，哇系，今日摆菜心，听日食唔食得咧？摆喺茶楼一定唔得。 即係查落去即刻清就差唔多。 哦，咁你又講得啱喎， 所以菜係最貴嘅成本。 係啊，肉就唔同， 肉又唔同一端，連雪都可以，魚都可以養喎。 嗯， 菜又唔得，菜唔養得啊屌！即係菜貴嘅原因就係唔擺得啊嘛。即係佢今日翻嚟，今日要買曬，買唔曬到噶啦。 有道理。 尤其生菜啊，屌都爛得好撚快。你茶樓唔會見食川東生菜噶嘛，你屌人噶嘛。 係 茶樓條條菜都靚噶嘛，條條菜都要揀噶，大佬買一斤翻嚟，屌你揀得幾兩噶咋？仲要有爛嘅，你仲唔擺得喎？即係擺，即係講一擺一日就彎嘅。 不過講老實，而家即係而家啲餐廳就算係綠菜咧， 啊， 即係其實喺大陸食食菜，你先會食到揀手噶啦。 係， 即係而家香港食菜都唔揀手噶啦。 誒，嘥。 即係你會發現咧，哇啲。即係又唔係我撲街啊！但係你有時真係會食到啲好撚大塊葉啊，阿媽都搣咗佢嗰啲咧，係啊！即係你塊菜葉太大又好渣啊嘛， 係啊，明啊！ 即係好似馬鳩飯咁樣。 咁我哋講翻，如果你香港發達無望先，嗱，而家做任何嘢，你想發達都要付出一個好沉重嘅代價，不但止啊！你見而家嗱，舉個例子啊，上次我都講過江青團啦，即係而家你睇以前啲大陸仔落嚟係老粒噶嘛，即係落到嚟香港，屌你老尾食大茶飯打劫呢、這個即係觀塘一辣居金鋪，而家做咩咧？你個屎方人哋屌， 我 即係落到嚟哇！你做咩男妓，仲要接男客喎、 啊？我都想講現實例，因為近排咧，你見到咧，其實喺全香港都係啦，嗰啲珍珠奶茶突然間嘣一聲咧暴升啦，係咪？即係周圍都係鋪頭啦，咁我咧就上網 search 呢個 issue 咁我就問你兩個問題，即係問你一個問題啦。如果你係你會自己嗱，如果自己開一間鋪頭咧，大概成本係200,000到，即係包括機器入貨、鋪租，佢咧可能係200,000到嘅啫，就唔計請人啦嚇。但如果你去幫襯個 franchise 咧，即係去買人哋好似71咁樣將人哋品牌買翻嚟咧，就600,000，價錢係三倍。你會點樣經營法呢？ 600,000啊！ 即係三倍喎、 啊。三倍點樣經營法？哇，冇得做喎、啊，大佬。 唔係，即係咧一個咧，你自己搞就200,000。 啊！ 人哋俾曬所有嘢，你就六。 啊！咁我寧願自己搞啦，屌！係你珍珠奶茶嗰啲冇品牌可言，你唔會話淨係想飲某品牌嘅珍珠奶茶。 我就唔係咁睇啦。我後來咧，我就發現咧，即係我經過透過比較之後咧，我就會諗一樣嘢。嗱，200,000，你諗住慳錢嘅時候，你一定會落手搞，係咪先？落手搞嘅時候咧，你會出現咩問題呢？就係、是、你會缺乏咗 R&D 呢個部分。 咩 R&D 啊？ 即係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係。 茶係需要發展嘅，即係你而家你見到個餐牌有40-50種茶咧，其實唔係嘣一聲飛出嚟嘅， 係 透過有人研究出嚟嘅嘛。係。咁然後咧， 喂，咪住筍哥，你去自己買嗰啲茶都可以買到料喎呢啲。 唔係㗎。 啊。 呢、這個佢去 research 嗰種茶，可能咧佢打奶嘅時候咧、你淨係打奶呢個部分啦。 係。 佢裏邊咧嗰支 thermal， 即係嗰支 thermal tube 咧。 啊。 裏邊咧係温度啦、速度啦、時間全部都要 control 噶嘛。 係啊 係啊。即係你要買一個貴嘅茶咧，同埋平嘅茶咧、你啲茶賣16蚊杯㗎、有啲做自己做嗰啲，你發現喺原來 10蚊杯、 5蚊都有。 係。 係啦。咁、那個分別喺邊咧？就係、喺有一個牌子裏面咧，佢後面有公司咧，有一間公司啊，去 backup 咗咧研究呢個部分。 係。 咁你每年啊都有新嘅產品推出，呢、這個先有市場效應啊嘛。 係。 呢個第一點。 啊。 第二咧就係 marketing material 嘅問題。 係。 你譬如話招牌啦、廣告啦。然後如果大家一邊賣廣告的時候其實有一個共振作用嘅，即係大家一齊賣緊同一款廣告，全香港是有集團式的。第二咧就是我出一 pad 嘅市場嘅material 咧，我咁多間鋪 support 一間公司去做咧，好過咧我一間公司如果你自己開嘅話，你冇辦法做宣傳嘅， 冇㗎， 人哋行過就係買杯嘢就走嘅。 係啊， 咁所以咧就係、如果你咁樣計嘅話咧、如果用長遠嘅角度去睇下。你係必須要咧買 franchise 咧，你見到咧，如果好似你自己開間濕鳩71嘅時候，係會執笠嘅喎。 係啊，元朗都有間執咗啦。 係咩？ 係啊，嗰間唔知叫乜鳩嘢便利店啊，總之扮到71咁啊，執翻咗啦。 只要你一開呢一種嘅鋪頭嘅時候咧，其實咧你個商譽啦，你個 goodwill 啦，你嗰個產品技術啦，同埋產品知識啦，你仲要花時間 research， 你根本冇時間 research。 係。 嚇，咁然後咧，同埋人哋咧仲可以保障咧。你個物料來教，係，因為佢大手買嘛，你細手買嘛，當然佢判比你可能會貴啲啦，咁但係佢原本拎嚟嘅時候就好似而家你買牛腩咁樣咯，啲嘢已經整好咗你， 係啊，一份份 所以你 quality 又有保證啦、如果你自己生產嘅時候又有問題啦，你又要翻屋企自己溝茶，溝完茶之後你覺得好飲啦，跟然後你又有保養啊，要保證呢個來源地啊、critical 啊等等嘅嘢咧，跟住我就計，原來咧。其實真係咧，要 set up 呢間鋪唔困難，後邊咧嗰個 soft 嘅技術 其實那個其實是很重比例的，其實。 不過我咁睇啊，筍哥，即係嗱，你諗六十雞，六十雞去做啲咁嘅嘢，嗱，香港如果你揸住六十雞，盲無黑賊啊，揸住六十雞，我就一定唔做呢樣嘅嘢。六十雞可以食到嗱，如果你有屋住，冇家庭負擔，喂大佬，有一段日子可以食啦。 唔係嗱，你咁計， 即係你都唔使話真係做呢啲，你諗下香港而家做生意。能夠撲直的機會是大過能夠發達，你珍珠奶茶真的揾兩餐嘅啫喎。嗱，我同你計一計條數啊。珍珠奶茶，你頭先咪講一日要幾多錢成本啊？ 嗱，其實係咁嘅。 啊， 我哋同大家計條數啊，因為咧， 不過我攞個計數機出嚟先。 唔使用，我就咁計都得噶啦。其實咧，曾經咧有啲鋪頭咧可以做咧一日做2800杯嘅。2800杯咧，你唔好計啦，即係你當10蚊杯咧，其實一日嘅收入就係28000。二萬八蚊十日咪280000，一個月咪接近700000生意咯，係嘛？ 係啊。 咁其實咧原本咧其實都幾好做嘅，即係咧因為呢、這個如果係2800杯呢個數咧，你一定係cover到條數嘅。不過而家唔得啦，好多鋪咧其實 target 可能500杯都好困難已經。然後咧， 咪2800杯你一日開幾多個鐘頭？ 你當12個鐘啦。 12個鐘即係幾多分鐘啊？有一個鐘60。 你唔好，你唔需要懷疑呢樣嘢，因為咧，你只要去旺角睇下咧，一條路 係 成條路濕曬㗎。 阿、筍哥，我又想同你講，當年有人叫我搞果汁檔，喺廣華醫院對住嗰檔鋪仔，嗱、大家都行過㗎啦。我諗嗰檔鋪仔斜對面嚟嘅啫，廣華醫院個鋪仔都唔夠6尺3尺丁方啦，6-3尺丁方咁大。我問佢租幾多錢？20萬。我屌佢老母，我呢度租20萬。佢話係啊，我老友講，喂，阿、九護士一齊喺度賣果汁點喎？我賣果汁，你開幾個鐘啊？我當你三個唔撚使錢啊，開24個鐘好唔好？開24個鐘，嗱，開24個鐘，佢話嗱，我呢度20萬啦，一個月20萬，我話燈油火蠟咧，成本咧，人工咧，屌你老味，計埋條數出嚟，之後咧翻收到賣10蚊一杯果，啲生果唔使錢喎，要每2分鐘要有10蚊純利，你先可以維持到。 哇、哦！2分鐘10蚊純利，你知唔知人哋1分鐘做6杯嘅？ 邊度啊？ 唔啊？ 邊度啊？ 唔係啊！所有而家做嗰啲 唔係1分鐘做6杯唔係問題，有 賣唔賣到嘛？ 賣唔賣到有問題。 嗱，我唔敢講佢開鋪12個鐘都得，咁但係其實你真係觀摩一下，因為你 even 而家元朗大馬路都係㗎，長時間有人堆住喺嗰度。係。當然啦，有 peak hour 有唔係 peak hour 啦，但係咧譬如話，我次次買親都要排隊啦。首先第一，第二咧就係、是、一買一定係一堆人一齊買嘅喎。係啊，同埋嗰個你一個人有啲買2杯，有啲買3杯，同埋嗰個純利點知10蚊啊？ 係 茶嗰個純利好低嘅啫，因為嗰啲好低啫嘛。即係所以咧話但係咧個問題出咗喺邊度咧？好啦，我當你計得點數。 係。 我當你計得點數。 係。 咁但係咧有第二個問題啦，就係當你去做呢單生意嘅時候咧， 係 你投入咗成本啦，咁你會發現咧整個 marketing 是一回咩事啦？就好像一個海裏面有很多魚仔咁樣嘅，喺游水嘅時候，你唔知有冇試過養魚啊？ 有 好多魚遊遊下時，突然間唔知幾下就會翻轉頭遊嘅。 係， 你有冇發現呢個現象？ 有啊有啊，好啦，戇鳩啊！ 但係咧，究竟佢幾時翻轉頭咧？ 你唔知， 佢唔係游到個江邊咧，撞到咁樣撞到個牆之後翻轉頭喎，係突然間唔知點解翻轉。 係， 如果有呢個現象嘅話咧，其實就好似香港呢、這個珍珠奶茶咧，如果你係假如你投入係60萬嘅話，你每日賣到500-600杯啦，我當你9個月回本期，9個月你就 fill in 翻60萬， 係條數係咁計， 你就要諗啦，究竟珍珠奶茶喺香港會唔會生存超過出過9個月？其實香港以前有發生過噶，即係我哋夠長命啦嚇，以前有見過珍珠奶茶喺香港旺角， 係啊，成街都係，之後成街冇曬啦。 點解咧？ 計唔掂數，重點。 中間有個 turning point 就係話佢咧個三門市菌太高，咁然後咧呢、這個 唔關三門市菌事啊， 唔係嗰時候咧喺旺角啊，講嗰啲沙冰 啊、 珍珠奶茶啊嗰啲咧，然後咧一次過咧就係話佢個食物唔乾淨，一次過，然後咧一個負面消息啊，大家個即係其實咧、只要啊佢個純利咧跌低過一個 point 嘅時候，佢就即刻玩完噶啦， 啱啊， 即係咧唔使多啊，佢你見到佢500杯跌到300杯，佢就死， 執笠啦咁都唔 一定要執，冇辦法，因為你條數就會即刻掟唔掂，所以咧任何咧嘅負面風聲啦，任何嘅即係咧突然間呢個風氣咧就過咗啦，天氣轉咗啦， 等等嘅因素咧，都會令到你間鋪即刻收工。咁所以咧就係、是。九個月好啦，咁你就要喺九個月裏面一路風平浪靜啦，並且不停有谷宣傳啦、新product啦，然後仲要下派街請飲乜都要。咁但係咧，好啦，到九個月嘅時候，好啦，又到第十個月嘅時候，你開始賺錢啦。呢段時間有幾長咧？鋪，然後咧去到第十二個月嘅時候，鋪租會唔會加咧？係啦，即係 香港嗱，我同你講，順哥嗱，字面係咁樣睇，做生意係噶。这个数字是很吸引的，我大落场你真正做的时候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呢？当年有一间铺头叫货真价实借汁店，好像叫真材实店， 听过 上环的。咁呢话说呢，他卖借汁呢13元一杯，咁杯借汁呢就好小杯。咁呢啲人访问他啊，点解你做了这么多年都仲做到啊，是不是好稳？个老细好悠精细气，悠哉悠哉咁出来讲一句，间铺自己嘅，梗系做到啦。间铺唔系自己点做啊？ 系， 即系谂都唔使谂啦。因为上代买落，我开间铺嚟 hea 嘅啫嘛。即系如果你唔系开间铺 hea 嘅，点做啊？ 系一定要系自己铺。 即系谂都唔使谂啊。 所以其实好简单，你谂下，我而家搬咗去锦田啊，啲嘢全部好食啲嘅喎。 系， 啲餐厅好食啲嘅喎。 系自己铺。 系自己铺。即系你谂下，哇！屌你整啲咩手打鱼面啊？咁啊，真係打拿㗎喎， 冇所謂，我自己打。 係， 間鋪做唔做好生意有咩所謂啊？ 唔係做唔做到生意，係佢 做到幾多生意冇所謂。 佢唔需要長時間爆撚曬棚，佢都唔想望到。 啱啊， 咁撚多嘢做， 咁辛苦 係咪咁撚辛苦？即係我有時候我就咁睇咯。我計完呢條數之後咧，我發現原來個回本都咁困難。回本完之後咧，其實不即係咧嗰個當然啦，呢、這個世界咧永遠都有一個 turning point 嘅，就係、是、咧你做咩生意都係個高潮去到一個部分，佢就會翻轉頭。 啱。 咁但係咧，呢、這個 point 幾時出現呢？珍珠奶茶係特別短嘅。 係。 即係你譬如話你賣白飯咪冇事咯。 係。 即係呢啲嘢你 daily use 嘅時候，你就唔會有呢個問題。 係。 咁我就有時咧，又諗下諗下，有個覺得呢、這個既然原來咧做一啲純利咁高啊，做飲品嘅純利係最高嘅。 係、飲品純利係最高嘅。 你都咁困難啊！即係講緊翻到嚟，人哋真係眼兜兜俾十蚊你嘅時候咧，你都係咁困難去處理。其實做飲食都好艱難。 做飲食啊，梗係艱難啦！屌我識幾撚多飲食嗰啲老細，屌你老味做撚到下午話俾你聽，元朗有一間好出名嘅叫乜名記嗱，乜名記咧係我老友嚟嘅，我有時就同佢飲下酒。乜名記咧兩公婆，你見阿特首都喺嗰度食嘢啊？乜名記兩公婆啊，順利啊，每人都係得四雞嘢，順利喎、啊。年中无休，你唔好谂住休息喎。由年初一，总之廿呢呢个地球，即系总之一路运作嘅时候，佢一路运作冇假期嘅佢两公婆。咁、你付出咁大，都系得死鸡嘢。两公婆唔系冇读过书嘅，两公婆有读过书嘅。仲有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你个成本好卵大。我问佢开铺嘅时候攞几多钱出嚟。喂，大佬断百万攞出嚟， 梗系啦，一有厨房咧、 啊， 就过百粒噶啦。 系断百万攞出嚟，点攞啊？屌你，你有几百粒，我唔捻做咯，我屌佢老母。 同埋佢仲有一个问题嘅，就系阿咩名记嗰度咧，你讲紧一间餐厅附近隔篱 全部都系餐厅，屌你，同你一齐顶捻死你。 嗱，一做餐厅就呢样嘢濑嘢，即系你一做饮食嘅时候，你譬如话啱啊，你饮嘢都系饮一杯，你唔会饮两杯啊嘛。 系啊， 系咪先？你呢度食饱咗，嗰度就唔食。 啱啊，即系总之你一次机会去瞄准一个目标啊嘛。 所以咧，当然咧，你有机会咧系有赚钱。 啱啊。 咁但系赚完一次之后咧，人哋一出嚟嘅时候，哪怕咧佢就系最渣嘅餐厅，你其实而家喺元朗大马度咪有一间寿司店嘅。 系啊系啊， 嗰间咪好多人。 哇，好卵难食嘅田中啊！ 佢隔篱嗰度咧咪开咗间唔知嘅酒嘟寿司。 系啊系啊。 即係你嗰間裏面冇人㗎， 冇人。 但哪怕佢最冇人都好，佢都會分薄咗你嘅生意。 啱啊！ 或者咧，啲人喺門口度已經企到好悶。 唔係，但係田中壽司，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田中壽司咧，我唔知點解元朗人咁中意食。嗱，我同阿寶寶龍都好中意食壽司啊。話説俾你聽，田中壽司咧，淨係得咩咧？大件，佢唔抵食。即係元朗有間新開嘅壽司店叫板長啊嘛，真係即刻攣俾你食啦啲壽司，即係唔會有騰騰轉壽司 order 先有啊嘛。真係好好食嘅板長壽司就比板前好食，板前就係氹氹轉壽司嚟噶，板長就即叫即整嘅。咁咧啲壽司又真係好食啲，但係田中嗰啲總之就係大件咯。你一食就知道，哇！即係總之哇一聲食到屌老母。 即係咧我就咁睇咯，我就覺得哇，如果即係咧，既然係一啲咧，即係日日有 daily cash 入嘅生意嘅時候都咁困難，我有時咧都反省一下老細盤生意嘅，其實 係， 即係咧亦都我哋係賣嘢啦，賣嘢其實可能個順利都好高嘅， 係， 但係其實咧，譬如話咧，所以你香如果香港去代理 Canon 啊、Nikon 嗰啲相機，其實每部咧個純利，你賣出一部係賺幾嚿嘅， 係 細幾嚿啊， 係 電腦又係喎，你賣到一部賺細幾嚿嘅啫喎，係然後咧你又計下啦，如果一日咧賣唔到二三十台電腦嘅話咧， 係 其實都幾難定。 係水哥，你我想講一樣嘢俾你聽，近排我嘥好多錢去買吉他，我有一支吉他我突然間俾你睇下，咁啊限量版吉他，咁啊原來吉他咧。嗱，吉他有分好多個 level， 有一啲 level 咧就係好平嘅，即係咩件 China 嗰啲，咁佢大碌生產啊，啲木啊攞啲雜木，總之攞啲雜木壓成批俾你就算，總之嗰支型係吉他啦，聲你唔好要求。但係原來一啲貴嘅吉他，我上網睇，亦都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先知，原來而家能夠入到去木材做 music instrument 嘅木咧，佢哋叫 music wood， 逢係 music wood 嘅木咧，淨係成本啊嚇。一方尺嚟計，即係一個立方尺啊，一個立方嘅 clip 嚟計啊，原來係$1,000一個 clip， 成本喎、哦，即係舊木，總之係完好無缺，一個 clip 一尺，一個丁方計$1,000，哇！$7,000一個一嚿呢啲咁嘅嘢，咁啊上網不斷去 search 呢招，原來係好貴，咁到佢成本生產出嚟啦，生產要成本噶，咁佢生產完啲木碎，原來我哋點嘅咧，就係、是、運去大陸壓啲音壓啲吉他出嚟嘅，即係大陸出嘅吉他點解係$1,000，美國出嘅吉他點解係$10,000咧？原來就係攞嗰啲木碎壓成嘅，嗰啲木即係加壓之後就成為咗即係一啲吉他木材，就唔係叫 music wood， 總之佢係叫即係我哋入木我哋做好吉他噶啦。咁原來佢成本貴，第一，第二樣嘢人工貴，第三樣嘢出口少。咁你梗係賣得少啦。咁原來佢賺你嗱嗰支吉他，例如舉個例子啊，$50,000，原來咧個代理啊，唔係代理係關廠出嚟啊，原來唔係好瘋狂咁執你一個好貴價錢，原來係執咩咧？$1,000留下。$1,000留下喎，仲要係即係最頂榜都係可以執到你$1,000嘅啫，仲要係最頂榜喎、到批發嘅時候，淨係執好似你咁講細幾嚿、即係原來執唔到大幾嚿噶。 即係其實、 即係原來一啲嘢，你唔好諗住話哇係喎咁貴，佢咪執到你好多錢？原來唔係。 係啊，其實整個世界其實點 講？即係個社會已經係到一個點嘅地步咧，就係、是、你唔好諗住啲嘢賣得貴就執得你貴，有啲嘢賣得貴原來執得你唔係好撚多錢嘅啫，即係唔係暴利嚟啊！你唔好諗住哇，屌你老尾係咪暴利咧？原來真係 你咁啊講個金木就等於稀有金屬咁樣，咁梗係貴啊！ 即係原來真係唔係暴利咯，即係你唔好諗住屌你老尾支吉他六七皮，你執到 啊話咧有好多嘢係賺錢咧，譬如話一些啲人紅酒咧 係。 哇！啲人買啲紅酒翻嚟嘅時候咧，其實咧可能一桶幾蚊美金。 喂，嗰啲唔飲得噶嘛，大佬。 唔係，即係咧，佢係買翻嚟自己再擺。 係。 買翻嚟自己再擺，即係咧，我知道香港咧有一啲有錢嘅酒商咧。 叫酒花啊嘛。 係啊。 啊嗱，我話俾你聽，筍哥買酒花咧，細佬就有啲嘅即係意見啊。 啊。 話説咧，酒花咧就唔係暴利嚟嘅，你講緊幾蚊桶嗰啲咧，係買嚟做咩咧？通常有啲人咧就買一啲嘅嗱酒有分好多階好多級數嘅。一間酒廠釀酒咧，最好嗰啲一定係留翻嚟咧，做一啲最貴嘅酒。最貴嘅酒咧，你唔好諗住有咩奢望佢會賺到好多錢。最貴嘅酒咧，通常個酒商咧就係、是、嗱，譬如一粒你而家飲緊呢啲酒啊，一抽菩提子裏邊一棵樹有十抽，佢剪曬九抽，得翻一抽。原因點解？就係、是、將所有嘅養分俾曬呢抽菩提子，咁呢抽菩提子咪最靚咯啲酒。咁佢剪咗出嚟嗰九抽，我嚟做咩咧？咪我嚟做幾蚊桶嗰啲酒咯，咁人哋唔會嘥嘢噶嘛，幾蚊桶嗰啲酒都係呢間酒莊賣出嚟噶嘛，咁佢會點咧？賣俾一啲次等啲嘅酒莊，次等啲嘅酒莊咧就會將啲酒擺到咧能夠入到口，咁咪賣啲十幾蚊支或者幾十蚊支嘅酒咯。但如果你要買啲最頂級嘅酒咧，通常個酒莊係冇乜嘢賺到你錢噶。第一成本貴，你而家飲緊嗰啲酒就係咁做啦，十抽菩提子一開花剪鳩曬所有嘅，得翻一抽。你仲阿彌陀佛望佢唔好爛，爛咗冇埋，即係嗰棵菩提樹冇咗啦，諗都唔使諗。咁、你諗下，你要釀酒一支酒，可能要十抽至二十抽菩提子，即係要十棵呢啲樹啊。咁你係要斷工理計，斷理計嗰啲嘅菩提子園，你先可以做到一箱酒啊嘛。咁你諗下佢成本要幾大？人力咧、物力咧，係即係嗰個成本係好大嘅，反而。你話幾蚊桶嗰啲酒，佢又真係執你喎，因為佢垃圾嚟㗎，佢唔要啊嘛，佢唔要得㗎嘛。 所以最尾咧就係、其實做下架嘢咧， 你唔好諗住做下架嘢賺唔到錢，有時做下架嘢 做下架嘢容易執錢，即係咧好似啲人賣魚蛋賣到幾層樓啊。 係啊，啱啊，你反而做下架有時執到錢。 有時你話即係你譬如話。 我就講話尼康相機同埋我哋公司相機比啊。可能我哋買咗一個相機，可能係賺兩三萬咁樣。喂，但係講緊賺兩三萬係講緊一個月賣唔到幾台。 啱啊啱啊啱。係 啊，咁仲要撐住成間公司，有咁多夥計咧。 啱啊。 係啊，即係另外你仲要有啲售後服務啊，即係過嚟同佢傾偈啊，成啊呢樣嗰樣心理輔導啊，仲有串佢玩啊。 啱啊。 冚家產。喂，其實即係我哋叫咩？仲有一樣嘢。正所謂我哋有句行裏面有句俗語嘅、，high tech high 嘢 ，low tech low 粗嘢。係 啊， 係啊，我哋做啲嘢好容易賴嘢噶嘛。啱啊，即係你好似你玩音響咁樣，去到一個 level 一定好易壞。 啱啊啱啊，逢係啲嘢一靚就易壞噶啦。 一係好嘢就一定係虛弱啲嘅。 係啊係啊， 即係好似啲靚女咁樣，掂下都唔 爆。掂下爆係， 掂下都會有。 咁多爆，喂，啵一聲爆波啊！屌， 咪就係通常都 唔係等啲靚女你要湊啫嘛，豬扒唔使湊㗎，你幾時見到豬扒要湊啊？屌！ 所以豬扒嗰、那個即係個實用， 唔係，但係好老實，我哋連豬扒都識唔撚到，真係唔知點解。屌你，近排睇一單新聞，令到好大感觸。話説一個中醫師咧，廿年前就識撚咗女，條女讀完中七啊，黐埋佢嗰度，仲要同埋佢老婆一齊住，住撚咗成幾年喎，三 P 一齊玩。屌你啊，老尾又唔見我哋識到呢啲嘢。 即係佢老婆又 OK 咁啊，幾好啊，真 係。不過我哋又識唔到嘅，我哋唔係冇冇讀書，唔係冇錢，係咪我哋個樣有型得滯咧？即係花邊咧，會唔會？ 哦，如果你要我哋咧，其實呢個題材咧， 嗱，筍哥，我想講樣嘢，你咪想開條 feed 講呢個題材㗎？ 唔係 啊，唔係我講埋先。話説我一個同事，好似寶寶龍咁高，寶寶龍唔夠五尺㗎嘛，五尺多少少，好似寶寶龍咁高，河童頭，你知唔知咩叫河童頭？ 知， 河童頭，四眼仔。咁咧個名字我唔講，因為一講大家都知邊個，我費事啲。 唔該，曾凡光醫生。 呢度屌你啦，曾凡光醫生有撚女咩女嘅老母，佢生就生到，識就識唔撚到。咁我話俾你聽，咁咧嗰個同事咧好撚多女朋友，個個都係啲靚女，仲要係嗰啲 OU 啊、Poly 啊、廣大入嚟讀嗰啲靚妹，真係唔知點解。嗱，我個樣行出嚟都唔 差，係咯、 啊。要使錢嗱，我個同事阿鄧公子。你講使錢，我諗冇人夠佢咁豪啦啩。嗱，我唔使講佢其他即係生活嘅細節，佢生活嘅細節使好多錢。話説佢而家新著緊一條牛仔褲，我琴上前一日翻工，佢著嗰條牛仔褲2000多元，即係佢係即係得閒會去買條幾千蚊牛仔褲嗰啲人嚟噶。佢啲 T 恤全部都限量版嚟噶，即係你唔好見佢著咁撚核突。佢個袋咧嗰個背囊咧係歐多啊 crossover 呢、這個新 Bella 淨係個袋都幾千銀啊，個背囊難夠背囊喎、啊。歐多啲背囊好平噶嘛，但係 crossover 新 Bella 就唔平啦。但你唔好諗住睇到新 Bella 個牌子係要揭開個底，個袋入邊個底先睇到嘅。即係佢係啲可以敢使錢嘅圍村人嚟嘅，因為有錢。咁佢買手錶係買好多錢嘅，淨係 Pandora 已經有七隻，即係仲要係隻隻廿鳩幾三十萬嗰啲人嘅。咁啊，平時佢。都是沒有女朋友，即是不知道為 什麼他不是有 老婆 有老婆啊，有老婆都是有女朋友的、你這麼有錢沒理由沒有女朋友、真的即是連認識都認識不到，即是人家連跟你聊天的機會都沒有，樣子看得下的，即是不是核突，不是核突佬來的，不是河童頭，但是為什麼河童頭認識到這些女呢，即是等於一個中醫師而已， 是不是有些人特別有女人緣的呢， 屌你老你有錢就有女人緣啦、 不是啊，那你、鄧公子都不行啦， 鄧公子不行是有錢、啊個樣又唔係醜鬼 冇靚，喂佢都唔醜樣嘅喎，我上次見到佢。 係啊，咁你睇下佢都叫有型、啊。 都瀟灑嘅喎。 係啊， 瀟灑哥嚟。 啲姑娘見到佢直頭好似見鬼咁撚樣喎，真係唔知點解喎，屌！ 我都唔撚明喎，即係咧。 即係點解中醫哇？佢影出嚟爆炸頭，屌你老味甩頭髮，屌你老味黑黑實實碌鳩核突嗰啲，屌你老味有條僆妹 同佢一齊住。都冇啊，即係而家咧係有啲咩人會撩你傾偈？啲師奶。 師奶咯。 係咯，啲師奶咯。 係啊。 即係同埋你覺得不过算啦，同啲师奶倾偈有时都觉得有啲商机嘅，咪 系咯。但系啲靓妹唔知点解唔同佢倾偈，不但止识唔捻到，直头连识都识唔捻到。 同埋咧，你发现 我谂住有閪屌添啊！ 佢对你冇兴趣。 系啊，真系噶。 佢对你冇兴趣。 真系唔知点解咧？ 即系我谂系。 我哋唔系冇钱啊，有钱对我哋冇兴趣。 系咪我哋个？ 唔系，系咪我哋？因为嗱，宝宝龙就讲我哋唔受得气，因为 吓靓妹唔使有气受嘅咩？ 因为我哋有性格。 哦， 佢话而家靓妹要氹嘅，我哋都氹噶。 我冇啊， 系咩？屌，但系唔知点解识唔到咧，总之机缘巧合之下又，即系呢个系问题啦。第一，第二样嘢点解都河童头识到咧？呢个系问题啦，屌。 系 系咯， 即系我同即系个头瓜屌你，甩捻晒喎！啲两个哇咁捻样都得嘅， 可能佢啲特技咧 咩特技啊？屌你，林永都特技我识啊，大佬， 有条飘马奔走啊， 就飘马奔走，我条仲劲啊，屌你， 咁长啊， 马捻我条长过马捻添啊，屌！ 唉，不过翻翻转头就系、是，唉，即系你讲到尾，即系香港而家真系冇乜机会。 唔 系，即系 咧，我话俾你听啊，顺哥， 搵食冇搵食就唔系困难， 发达有问题。嗱，当年啊，香港咧。最能夠發達的真係七八十年代嗰段日子，即係你真係你賣塑膠帽，即係做塑膠帽又真係幾層樓，屌你老味！即係嗰個年代，而家你冇辦法，內地開放咗市場，那個市場已經係去一個好競爭性。你話踢啲嘢，屌你老味！而家有啲咩踢啲嘢你唔識㗎？屌你而家全部都踢啲嘢都係機器做㗎嘛？嗯、即係你話手作嘢就咁就死得啦！屌你而家邊有手作嘢呢樣嘢㗎？屌你話日本咩？屌你而家日本啲西陣織嗰啲布都攞機織啦！屌你你唔使講咩啊！你話係喎，屌你我要買啲西陣織，以前西陣織人織㗎嘛？屌你而家西陣織機織㗎，屌你老母！即係一撚樣啫！你喺香港，你話啊係，我要揾啲嘢真係讀市，真係你要揾到食。冇 冇啊！因為咧，而家 你做到人做到， 係啊， 個社會根本就係個資訊發達咗，你 即係有時 你連核彈都做撚到，你有啲咩做唔撚到？ 你有時喺個街度咧睇下人哋嗰啲嗰啲叫做即係廣告啊，譬如話近排又講啲咩 MP3 嗰啲，唔係即係 MP3 或者相機咁啊。係咁啊，大家都喺度諗緊啊，我呢個產品啊，有啲咩 selling point 咧咁樣。係跟住嗰日我睇到有個 MP3， 佢話佢係有呢個咩？輕觸式設計，係輕觸式設計，何論包庇咧， 啱啊！ 即係然後咧，跟住然後佢話佢呢個可以連續播放幾十個鐘，如果部部都得㗎啦。即係咧，我覺得咧，而家好多嗰啲所謂嘅 selling point 係其實佢已經唔再係一個 特性啦，係一種特性， 係一個必需品。 啱啊！ 如果你冇嘅時候，我哋 更加唔會買添。 就係而家就考慮緊，係咪個外形咧？或者是不是襟不襟用呢？反而呢，現在真正的值得考驗的是什麼呢？就是個耐用度。 是，不過現在什麼都不耐用的了。 你所有的電子產品呢，其實全部都個壽命都縮短了很多。 是 包括這個 LCD 啦。 是啊 是 啊。 即是 LED 啦。但現在你普遍是這樣的，因為你那個環境令到你不需要個耐用。三千元你買部了，你買部電視機你使不使個耐用先？屌你老母，用一排都要釘啦。 是。 即是已經沒有耐用這件事可言的了，這個世界。 不是，你耐用都有個好處的，你耐用你自己省回錢啦。 那是。但現在的東西便宜了嘛。 不是，而且又這樣說，就是如果你是作為一個家庭的單位去看的時候呢，很多時候你買東西需要耐用，就是因為有東西壞了你很煩，你壞了部電視你要去買，然後你買的時候呢，你又可能你今次可能你買部48寸咁樣，買完之後你下次又要，下次你可能會買部再大啲嘅，你唔會買再細啲噶嘛，咁你又要上去揀啊，又睇啊邊部靚啲啊，咁你其實消耗呢啲 energy 嘅時候，你係盡量唔想，你家庭咧維持住喺一個好穩定嘅狀態下邊噶啦，所以我就唔中意啲嘢唔耐用。 唔係，同埋一樣嘢，筍哥，我想同大家講，呢、這個世界而家生意越嚟越難做，香港係一個好開放嘅市場，點解而家越嚟越難做 ？eBay 有咗之後真係好難做。嗱，喺 eBay 裏邊，除咗機關槍、手榴彈、炸彈買唔到之外，你所有諗到嘅嘢，汽車都買到，寄到過嚟喎。原來我開頭以為買唔到啊，原來爆件寄到過嚟噶。我必過噶啦，原來真係寄到過嚟噶。即係佢哋唔係成架寄過嚟嘅，爆件嘅。咁咧就揾啲運輸公司寄過嚟嘅，真係得噶。原來 而家好多嘢都係 eBay 搞掂。 係啊，嗱、話説有一次我就買呢、這個，即係而家買好多音樂器材啊，買酒啊咁樣。以前香港獨市，譬如你代理某一隻酒，而家我喺德國買啦，直接德國入口，香港冇酒税。 有冇試過咩啊？買你而家飲嘅呢只？ 香港買個價錢爭十零蚊啫。 港紙啊？啊，哦， 爭十零蚊港紙，咁係幫香港買咯。 哦，係。 即係你諗下，佢都係執你十零蚊港紙。 所以有時 咁、你話幾多惡做啦？ 又講到尾又要睇個關係啦。即係咧，譬如話有間鋪頭，即係可能係佢。即係好似啲人唔中意去六月飲茶咁樣，你覺得要睇佢面色， 係啊，睇佢面色好 啦。咁有時你有時要幫襯人哋，就係其實就係個服務態度都好緊要。即係你點樣去，即係有時你香港人其實都冇乜好做噶啦。其實就係諗下點樣你提升你嘅服務態度啊。 啱， 即係令到人哋 唔係提升個關係啊。 人哋行到入嚟覺得賓至如歸咁樣，其實因為可能就人哋都係諗住喺短短幾分鐘裏邊都係想希望是受到一個尊重咁樣， 你係咪處理到呢個部分呢？ 啱。 即係或者係你對你個產品知識究竟夠唔夠認真？因為你醫杯裏面咧有個問題㗎，而家啲 product 咧普遍咧咁複雜。 系 吓，即系咧 ，even 咧，你可能咧知道晒佢嘅卖处好处嘅时候咧， 系， 但系从来喺个新方里边唔讲坏处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做一个好销售，你要知道件产品有咩坏处咯。 唔系，通常销售都唔讲嘅。 都唔系嘅，即系咧要睇下咩 product 啦。即系你譬如好似阿发明家卖佢一啲 motor 系啦， 嗰啲一定要讲啦。 嗰啲 product 好多弱点噶嘛。 系啊 系啊。即系咧，你知道 冻又唔冻得，热又唔热得。 你真正买嘢嘅人咧，即系真正去买一件贵嘢嘅人咧，你必定会知道佢个系点样保养啊，点样去即系同埋佢个极限喺边度。如果你唔理解个极限，你咪乱用乱用咪仲烦啊，系咪？咁 that's why 就系而家好嘅 sales 咧，就系讲俾你听佢个坏处喺边度啦。咁同埋又要夠專業喎、即係唔可以令到人哋覺得，喂你入嚟咁賣嘢十萬九唔知嘅，即係好似而家啲電腦場賣電腦啲人都 十萬九唔知㗎。 咁其實係有問題㗎嘛。咁所以如果你係有啲電腦場戇鳩啦，請啲靚妹翻嚟。 啊，得個靚字咯。 亦都仲要唔靚添啦，有冇波領色？即係有時係戇鳩嘅，即係咧做生意唔係咁做。即係真係你要去賣到件產品係要，我都唔知係咪我要太老土啦，我就係覺得係你對嗰樣嘢熟悉咧，本身係一個 筍哥，有好多鋪頭咧就唔係諗嘅，佢哋諗個生存嘅時間啊，唔長 嘅。好似我嗰日去食魚蛋粉咁樣，有一間叫香港仔，呢個山東借嘅， 好唔好食啊？ 好好食， 係啊， 好好食。 係咪呢度嗰間？元朗有一間香港仔魚蛋。 唔係，元朗有一間叫山東借嘅。 山東借嘅。 山東。 山東。係啊。一個窿個窿。 係啊係啊。 喺邊㗎？ 元朗舊大街， 唔識喺邊。 跟住然後即係你譬如話，佢都同你講得出，喂，食整魚蛋其實都有幾種魚噶嘛。 係啊，九棍門鰻， 九棍門鰻牙帶鯪魚嘛。咁然後咧，唔同魚蛋有唔同嘅 mixture 噶嘛。係。即係你譬如話，你係做嗰啲一粒波嗰啲魚蛋咧，你係唔會用鰪魚做噶嘛。 喂，真係講得出。 唔係 佢真係講得出俾你咧，但係好唔好食啊？ 好食。 喺邊度嚟啊？ 元朗舊大街咯， 即係邊度啫？ 唔係，香港仔舊大街一條街 嘅 就 係。哦，即係喺香港仔嚟嘅。 香港仔嚟嘅。 哦，我知邊度。 咁另外仲有一間叫做譬如話夏銘記啊。 夏銘記我知。 夏銘記都 OK 啊。佢都係自己做魚蛋啫。你有冇見過佢工場啊？ 夏銘記冇啊。 佢喺油麻地戲院賣，即係嗰有一道咪條街咪賣白鐵嘅。 係啊係啊。 嗰條街嗰度嘅。 哦。 係啊，即係呢個你見到佢好多門線喺度，即係自己做嘅。 啊。 咁有時你又覺得。一間鋪頭又叫自己魚蛋大王，但係啲魚蛋係運翻嚟嘅。 係 有間你自己做嘅，即係你可能食唔出係有啲咩分別，但係你都會幫襯自己做嗰間。 係 佢嗰啲魚片啊，好食到咧，佢外邊係脆嘅。 啊， 外邊係脆嘅，入邊咧唔會熱，即係唔係熱嘅，暖嘅。 哦， 外邊係脆，入邊係暖嘅。咁然後咧個魚味普通啦，但係佢個出聞好咯。 唔係，因為你要嘥咁多心機做啊，除非嗰間鋪係自己或者真係啲產品係有良心做。我告诉你现在香港发达做这些是死撚緊的，屌等于做医生的嘛，你不见香港现在做医生会发达的，香港做医生就像牛医生那样，现在做什么吃呢？ 那天我跟我老豆呢去各个粉楼，各个粉楼讲紧是找间诊所做，1500元啊，两个医生做一个钟，居然我心 咩诊所啊？ 即是屯门有一些诊所是 offer 小手术的，然後咧，我就諗兩個醫生1500元做一個鐘， 即係佢真係冇執過你錢。 哇！我覺得幾乎係免費啊！ 係啊，即係真係冇執過你錢。 唔係就係、是、你諗下，你好似我咁樣出去教書都收500元， 真係冇執過你錢。 即仲要係冇手藝。 唔係因為而家好難揾食啦，做醫生你冇翻兩三招殺手鐧，你冇翻頭客啦，屌你睇傷風咳，好老實講，睇一次唔好，你唔會翻去睇第二次。 系咯，跟住然後你講緊人哋有手藝 啊， 跟住然後兩個醫生一齊做 讀下書， 哇！仲要全部嗰啲唔知乜撚嘢大學咁樣， 係啊， 喂，都係1500元。 即係而家真係， 跟住咧去之前咧，佢同我講話，喂，我預先要操作咗一個手術室先呀，咁樣 啊， 咁然後咧佢話， 咪真係手術室嚟㗎？ 係啊，有手術室㗎。跟住然後咧佢話。我而家做唔到，佢話咧，我一定要趁食飯嗰段時間同佢做，咁寧願唔食飯。即係如果我係一個醫生啊，其實啲病即係入到嚟，我當你100元個咁咪啊，咁我寧願一日做多10多個啦，咁樣，咁然後 咁食飯好緊要啊嘛。 係。 哇！你喂， 唔係啊！你聽我講啊！而家你唔好睇醫生有啲咩高尚職業先啊！屌你老味好撚慘啊！做醫護界，你都唔好諗住。屌你老味醫生律師又好嘢，話俾你聽，律師冇生意，醫生冇生意。你而家見一樣嘢就係醫生周街都係，真係周街都係。你唔會入呢間，你入第二間嘅。即係個競爭係大到咁啊，反而收益少啲喎。 我入去坐咗個幾鐘，一兩個人入嚟拍門， 係啊， 講緊自己都幾年冇睇醫生，你都睇到佢都應該幾撲街。 係啊，好撚到啊！而家做律師啊咁撚樣，屌你老尾！你買樓，你唔好成日諗住打官司啦，打官司屌你有幾多單啊？ 不過又講真啦，即係近年係我琴日又去咗一個婚禮咯。 啊， 即係講緊話，而家香港所謂好難發達，其實都有啲人仲喺度食緊啲水味。 係， 即係又係做 I band。 是 這個講緊話成家幾即係成家人請咗幾台啦，親戚搭飛機過沙巴，請佢去玩去食飯，係啦，即係咧，然後嗰、那個 喂筍哥，你唔好諗住啲人有錢借錢翻嚟唔得㗎， 亦都有咁可能， 即係佢真係要衝大頭鬼，冇撚計喎。 我有個 friend 佢個啱啱又準備結婚啦，咁佢話佢結婚嗰日同佢食飯嘅時候，哇！我見到佢隻手指好撩嘅，揼住隻戒指差唔多大咯。 哇！咁撚大隻。 跟住然後佢同我講， 唔係笠住隻戒指咩色先嚟？ 咁我冇睇啦，但係跟住然後話買咗樓啊喺西半山。咁男朋友又係 I band。 係咩叫 I band？ 即係 investment。 哦，嗰啲投資銀行。 係投資銀行。即係其實咧，香港好多人，即係我有個 friend， 我近排我聽女朋友講話。有個 friend 佢又唔做嘢啦，佢又唔做嘢，哦係咩？又唔做嘢啊咁樣，然後佢話，佢老公就揾到，佢老公係好賺到錢嘅，跟住然後就話十一月又逼佢去馬爾代夫旅行啦，我心諗，佢講嘢都幾節度喎。 唔係，同埋一樣嘢，我覺得揾到錢，你 I band 嗰啲一陣風咯，可能。 好難講啦，即係呢個其實佢。 唔係，同埋你湊到個咩客咯要？ 佢膽量都大嘅，同埋。 啊。 係咯，只要你好似雷曼一單窿咗嘅時候，你行出街都驚俾人打。 啱啊啱啊。 係啊，同埋呢個你都要靠自己炒賣咯。 啱啊，你 中間你係冇緊一個好大嘅風險嘅。 係啊。 咁呢啲嘢佢哋有夫自己知嘅啫。 咁啊你瞓唔到覺咧，食唔到嘢 啊！你又唔可以話人哋真係，即係完全係 即係完全唔使付出就呃你嘅，即係等於當年雷曼幫人做買賣嗰啲，你一日可以因為我接咗個 case 係咁嘅，咁你話説咧個醫生講翻出嚟，咁嗰條友咧就雷曼爆咗煲之後就冇喺啲投資銀行做啦，咁佢平時咧就住喺嗰個叫洋日居嘅，咁住洋日居有錢啦，揸兩架保時捷，即係一架係太太，一架係自己嘅，咁就平時就揸出揸入啦，即係太太唔使做嘅，咁撲一街之後乜都冇撚曬，乜撚都冇撚曬，咁人哋唔會再請翻嚟嘅，即係第二啲投資銀行唔會再請翻嚟，因為你嗰單嘢 high 咗之後係，即係你嘅名譽上面受咗損害啊，咁佢咪繼續即係睇有啲咩撈咯， 係 即係咁一次過乜撚都冇曬咯，因為你全部都供噶嘛，大佬啲嘢唔係全部都拋過買啊嘛。 不過我就覺得咁咯，揾錢呢家嘢，即係大家聽眾咧，有時都即係睇定呢個時代有咩位置會真係賺錢嘅。又合乎你自己嘅品性嘅話，咁你咪衝個頭埋佢咯。 啱、 即係有個時代，曾經香港有個時代影相係揾錢嘅，咪衝個頭埋佢咯。咁而家唔揾錢就唔會衝過去啦。 啱啊啱啊。不過而家香港好難到，有啲即係發大達嘅嘢啊，你即係諗都唔使旨意諗啦，基本上即係唔會話由手作仔做起做到會發達，我真係未見過。即係你話揾兩餐就有嘅，發達啊真係冇啦。即係以前做中港司機買幾個貨車翻嚟都發到達噶嘛，而家冇呢咁嘅嘢㗎啦。 或者唔使諗話真係發大達嘅，發個小達都得嘅啫。 嚇咁啊，揾兩餐咯。 但係我諗其實而家你諗住，哇！即係一年代翻一嚿水咁樣，其實都好困難。 好困難，真係好困難。 係啦，一百粒都講真都唔係好多錢啦，即係你個月三四皮就一百粒啦。係 啊係啊。 咁一百粒都好困難。 困難， 即 係 你而家叻到極。啲油咪一兩萬咯，兩萬松啲咁。 好困難㗎，即係而家香港揾食真係唔係講笑真係。 咁 好啦，今日我哋講緊係咁多啦，拜拜。